反对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部署占据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斗争烈火燃遍南朝鲜各地。反对在兴州部署占据高空区域防御系统泛居民紧急对策委员会宣告成立，当地居民举行集会，展开绝食静坐、削发等激烈的斗争，还有兴州郡守等12人投入了绝食静坐斗争。紧急对策委员会改编为兴州制止部署占据高空区域防御系统斗争委员会，使反对部署占据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斗争有组织的积极展开。学生们拒绝上学来表示抗议逆贼集团天怒人怨的罪恶妄动。参与联代、民主工总、全国妇女联代、民律等46个市民团体在首尔举行十局会议等各阶层抗议朴槿惠集团崇外卖国反民主行为的斗争，在南朝鲜整个地区日趋激烈。另外，南朝鲜各家媒体纷纷揭露占据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危险性。